8:04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播出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啊。这个今天呢，各位可能看到我身边是空空如也，然后下面的标题打出来的是这小伙贼帅。当然啊，这个说的并不是我这个小伙贼帅啊，这个刚刚导播老师也给我们今天的嘉宾切了一个镜头啊，说的是我们今天那个嘉宾贼帅。然后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把调频调到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如果您有时间啊，就是手头有空闲的话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电台节目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个微博的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啊，这个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好了，既然刚刚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已经把这个画面切给了这个贼拉帅的小伙啊，那就先让这贼拉帅的小伙跟大家打个招呼。小伙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世豪，我叫小豪，我是来自东北省辽宁。 东北省是什么意思？ 东北三省辽宁的人。 哦，然后这没有什么其他说的了吗？ 啊，我感觉差不多了。 你感觉有一丝紧张？ 对，有一点点，一点点， 一点点紧张。那就准备好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了吗？ 准备好了。 那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啊？ 比较伤感的歌曲。 比较伤感。你是最近这个遇到了什么事情了呗？ 啊，可能是一直都遇到这种事情。 好家伙！好，那么在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即将开始今天贼拉帅的东北小伙的挑战新歌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稍后再见。 Come and move that in my direction. So thankful for that, it's such a blessing, yeah. Turn every situation into heaven, yeah.Oh, you are my sunrise on the darkest day. Got me feeling some kind of way. Make me wanna savor every moment slowly, slowly. You fit me, tailor made love, how you put it on. Got the only key, know how to turn it on. The way you never lie, my ear, the only words I wanna hear. Baby, take it slow so we can last long.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Quiero ver bailar tu pelo Quiero ser tu ritmo Que le enseñes a mi boca Tus lugares favoritos Favorito, Déjame sobrepasar tus zonas de peligro Pide un beso, vendámelo No sé qué estás pensándolo Llevo tiempo intentándolo Mami, esto es dando y dándolo Sabes que tu corazón conmigo te hace bam bam Sabes que esa beba está buscando de mi bam bam Me pruebas de mi boca para ver cómo te sabe Quiero ver cuánto amor a ti te cabe Yo no tengo prisa, yo me quiero dar el viaje Empecemos lento, después salvaje 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Pasito a pasito, suave, suavecito Nos vamos pegando poquito a poquito Y es que esa belleza es un rompecabezas Pero pa' montarlo aquí tengo la pieza, oye、oh yeah. Despacito、yeah.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o en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This is how we do it down in Puerto Rico. I just wanna hear you screaming, ay bendito. I can go forever cuando esté contigo. Despacito.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来自于 JB 的 Despacito， 一首西语歌曲。那么接下来啊，刚刚也给了今儿的嘉宾贼拉帅的小伙儿，现在还异常紧张的小豪啊，一点准备的时间。小豪准备好了吗？ 好了，准备好了。 真的准备好了吗？ 真的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今天呢，小豪即将带给我们四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先来欣赏第一首歌，来自于陈世豪，东北帅小伙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 怀念当初一起轻易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他相信在乎反而容易放弃，非要最后一无所有再无所畏惧。 中间这段对白哪儿去了？ 哦，我知道好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同其他女子不一样的，你从来都不问我你中意你吗，反而我诚口问你，你究竟中意我吗？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已经经历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他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相信你就如当初一起行走广东这十年，幸福走了唏嘘感慨那当初，相信你哪怕坚强是假装勇敢的面具，也不能少活得精彩的拥挤。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已经经历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 心，是否他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谢谢。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哎，真的，这是我很少听你唱这种苦情的情歌，哎， 对啊，我很少唱。 那今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是因为爱吗？还是因为感动？ 因为爱吧，应该是爱。 因为对谁的爱呀？ 啊，对中国的爱。 今天小豪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广东雨神的一首广东十年爱情故事啊，这个虽然是国语版的，但是唱出了也是非常有那种带质感而且有故事的那种声音啊。小豪，你之前去尝试过唱粤语版的这种歌曲吗？ 尝试过啊，但是语言不通嘛。 然后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放弃是吗？ 对，毅然决然选放弃，因为听都听不懂，不用说说了。 羊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了。好的，第一首歌曲过后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和收看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声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啊。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啊，在微信里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公众账号，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点进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台直播啦，而且还有我们的北京时间，还有包括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看这个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跟我们进行视频啊这个留言互动。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比较喜欢的歌曲，有自己钟爱的歌单，或者是说你对今天的嘉宾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呀，都可以跟我们发留言进行互动啊。我看到我们的平台上面这个刚刚有个朋友说，他说这个小豪的声音好有质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声音。小豪，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吗？ 没有啊。 这个苦笑是什么意思呢？ 嗯，可能是隐藏事实了。 不要隐藏事实，其实大家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最真实的那一面，把你最真实的本我展现给各位。 可以可以可以。 这腼腆干嘛呀？ 啊，还害羞吗？ 是不是还没唱嗨呢？ 可能是。 那没唱嗨的话呢，咱们接下来第二首吧，一会儿再给你挖坑。我觉得现在给你挖坑你有点不大愿意往里边跳。 可以跳可以跳。 行，那一会儿再给你挖坑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一位来自东北的一个帅的小伙儿啊，现在呢是在一个传媒公司做这个执行导演的工作。其实很少，也不能说很少吧，就算这个在导演行当里面唱歌有这么有故事，或者是说声音这么有磁性的人，其实也应该算少数了。给我们讲讲故事吧。 正常有故事才有节目嘛，对吧？故事就是也没什么，反正就感觉自己都悲伤的，唱的比较苦情一点。 所以你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我想听这段。 这歌都够悲伤的了，我感觉。 然后呢？ 完了，自己又按悲伤的唱呗，再想想过去什么的， 然后就有了这种悲伤的想法。 对， 和悲伤的感情， 想掉眼泪的那种。 可我们是一个欢快的节目呀。好了，那话不多说啊，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来自于东北小伙小豪的第二首歌曲，杨宗纬的《空白格》。 把阳光荡起，都 下的影子有黄金，想象着此刻若能再相遇，你会不会忘记了过去，在这阳光肆虐的城市里，隐藏着另一个自己，谈天说地聊着逗号风趣，关上了门自己怕自己，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这城市里等了又等，等待着下一次可能，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该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撑住的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残忍，不完整的交换不完整，我在城市里等了又等，等待着下一次可能，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该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我在荒芜的城住的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我要找一个人会多残忍，启程的要怎么启程，我在荒芜的城住的安稳，等你找到下一个人，等你找到下一个人。 小哥哥，我萝莉音， 我送子观音。 等你找到下一个人，那下一个人到底会是谁呢？啊，刚刚由于我的疏忽啊，这个磕碟的时候磕错顺序了。刚刚这首歌啊，是来自于唐寅的《一个人一座城》，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我们今天的贼拉帅的东北小伙啊，陈世豪。哎，说到这首歌曲，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演唱呢？ 可能是上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惯了吧。 上班的时候自己一个人惯了。您来北京多久了？ 好几年了吧。 啊？多久？你好好说。 啊？一周。 一个礼拜。 对，一个礼拜。 那之前是自己一个人在哪边生活？ 广州啊，在广州生活，一个人，一直都是一个人， 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一个人一座城，就有了这种比较孤单、寂寞、冷的感受呗。 没有，感觉一个人，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我觉得你可以聊一聊这段，什么叫做一个人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呢？ 因为幻想症吧，可能想太多了。 那你就没有想过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寻找其他人的陪伴吗？你看，因为这首歌曲它唱的也的是我要找，就是我要想找一个人，该怎么样启程，该怎么样在这种荒芜的城市当中去寻求安稳。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吗？ 有。 然后呢？ 然后找不到。 真的啊，陈世豪，该说不说的，今天收听节目和收看节目的各位里边可能会有你要找的那个人啊。你这么说话，你对得起各位吗？ 那我就等待着他呗。 可以啊，这个慢慢的等待着这个一个人，不对，一座城变成两个人的时候，这样两个人就会拥有了整座城市，就会拥有了整个世界。我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这个 Mark 说听出了一个年轻人在一个新城市刚刚起步的心情，然后朵儿说太好听啦。啊，您在听歌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小豪现在这帅气且萌且没有形容词的这个外表下啊，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正经的，把你在生活当中的状态拿出来好不好？ 那这直播间是容不下我了。 那还是别的了，你还是这么正经吗？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给各位先暂时演唱这两首歌曲啊。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广东这个广东雨神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唐寅的《一个人一座城》。那么在接下来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还会有非常好听的两首歌曲要送给各位。在这儿再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收看方式啊，一共有三种，我们的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还有北京时间，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收看。那么一会儿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各位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Lakeshore Drive, getting into town, just slipping on my own LSD.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当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位非常帅气的嘉宾小豪，小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豪。 然后呢？ 然后招手啊， 简单的卖个萌就 OK 了吗？ 对呀、啊、 我刚刚差点一口老血喷在这个直播台上，你知道吗？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啊，这个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收音机的话啊，可以把调频调到 FM 98.2和 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那、啊、当然，如果您现在无聊啊，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这不是扫描，搜索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电台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以及这个一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在上面段的节目当中呢，这个小豪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听的两首歌曲，一个是来自于曹云的一个人一座城，另外一个是广东雨神的广东十年爱情故事。这两首歌其实都是表达了那种一个人在远方远离自己的故乡，然后在外漂泊，没有人陪伴，就一个人那种有点类似于孤独、孤单、寂寞、冷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还是很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首歌曲作为你今天的演唱曲目？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它好听，真的。 非常好，没有故事的人我特别喜欢。好了，那么接下来啊，还是由今天的嘉宾小豪带给各位另外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带给各位的是来自于杨宗纬的《空白格》，一起来听。 其实并不难， 想不跟谁分享，不想让你为难，你不再需要给我个答案，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可也许你不是我的，爱你却又该割舍，分开或许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 翻车现场， 哇，彻底翻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你能告诉我吗？ 我不知道这个伴奏这么短啊，我忘了。 其实啊，如果没有刚刚那段翻车现场的话呢，整首曲子来说，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信手拈来。而且我马上就要进入那种空白格的状态，就是去思念一个心里边正在想的人，是不是应该去，哎呀，就是考虑这段感情，或者是就是陷入你刚刚给我讲的那段，就是咱们俩上节目之前你给我讲的那段，就是你之前一个人在广州生活的那段经历，然后又遇到了谁，又跟谁发生了什么啊？我是不是说了太多的话？ 嗯，对的，是的。 对不起，以上话术仅代表陈世豪本人。其实开玩笑了啊，这个各位听众可能不大知道，我跟陈世豪呢，我们两个人其实可以算是从小一直玩到大的，应该就是算发小，基本上认识能有个15-16年了。他这个上厕所用多少格纸，我基本上都能知道。所以啊，这个对于他这个人呢，确实太了解了。一开始在广州自己一个人生活那么长时间，自己独自打拼，然后作为一个20多岁的青年，自己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很多的挑战，而且但是他也没有去放弃，就是一直选择从一个小城市，从一个四线城市慢慢转到北京，转到广州，转到这些大城市去独自打拼，这样的精神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需要去考虑一下的，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想在大城市这样拼搏和打拼下去。好的，刚刚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虽然有那么一点翻车的空白格送给各位。那么接下来今天的第四首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叫做安眠药，来自于今天的东北小伙陈世豪，一起来听。 只看到 是没有安眠药，原来爱情本来就那么妖娆。现在没能比我早睡呢，看完日出我又想你了。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现在谁能比我早睡呢？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 最后这个神秘的微笑送给各位是吗？ 对，是神，特别神秘的那种。 今天陈世豪给各位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叫做《安眠药》。其实如果您一直在听节目的话，如果您还记得他唱的这四首歌的歌名的话，把它连起来，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很悲伤的一段故事了吧。 太悲伤了 啊！来，小豪来给大家分享分享这段悲伤的经历吧。你看啊，第一首歌曲是《广东十年爱情故事》，啊，然后第二首歌呢是《空白格》，第三首歌是《一个人一座城》，第四首歌是《安眠药》。哇，这可能是一段比较悲惨的经历，从最开始的那种有爱，然后到两个人分开，然后到只剩一个人，最后到那种比较悲惨的境地。当然啊，这只是一个玩笑话，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各位，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或者是说您正在一个恋爱期，或者是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好久，或者是刚认识的话，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感情。不管是不是那种这个人会不会跟你在一座城市打拼，或者是会不会跟你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去打拼，每一个人在一段爱情里面都会多多少少感受到那么一点儿，你比如说广东十年爱情故事那种孤单，或者是说一个人一座城里边那种寂寞的感觉吧。行了，这个今天的陈世豪的演唱呢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好了，你可以出去了。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啊，因为今天是周日啊，要还是给大家推荐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也有请陈世豪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啊，辛苦啦！好了，可以回到嘉宾区了，不要在那儿继续，这个嘉宾区在我的左手边，不要在那儿继续思考刚刚的那一段感情经历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给各位推荐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Delighted，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各位。 Listen for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you must like me for me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a dream.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One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 Dark jeans and your Nikes, look at you. Oh damn, if I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 Cause I lie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各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霉霉的一首发行于2017年11月10号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在2018年呢，他也是发布了自己的最新 MV。 这首 MV 一经发布之后呢，这个也是啊，在这个霉霉这种又经历了一段自己的感情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以为这首歌是写给她的男朋友的，但是实际上霉霉这首歌曲是写给不仅仅是写给她的男朋友周海，也是写给很多的同样的跟她有身处同样环境的一些女性的，也是更多的去送给很多的霉霉的粉丝。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啊，今天推荐的第一首啊，来自于霉霉的 Delighted，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易碎的意思。我们来听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二首歌曲啊，来自于最近一部非常火热的这个法国的动画片啊，叫做大坏狐狸的故事，一起来听。 够了，这已经是本周第三次了，我受够了。 可是我真的很饿呀。 我是一只狐狸，我住在森林里，我的对手太蠢，我谁也看不起。人们都只看到我长得很美丽，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地是善良的。 你们本身就是小鸡。 我讲笑话。 对呀，快去！ 你这为什么我？ 也是一段非常非常好玩的一段故事啊，童话故事啊，来自于法国的一部电影，叫做《大坏狐狸的故事》，中文的推广曲由万晓利演唱的，叫做《狐狸》。如果各位喜欢这部动画片的话呢，也可以去院线观看一下，因为是在3月16号上映的，刚刚上映几天，据说票房还不错。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各位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万晓利的《狐狸》。那么接下来第三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圣杯》，一起来听。 灵魂是否还能祈求，徘徊在幽谷的念头，宁静是奢侈的奢求，沦陷的视线的破口，这支离破碎的部落，哪里是初衷的绳索，前走，放手与薄茧的守候，枪林弹雨里不停留。因为前进等于自由，我们在逆流中搏斗，坦然失去，所以拥有。我乘着手风来破浪，我奔向命运的悬战。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圣所》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发布于2017年12月28号，也是收录在他的这个概念专辑《伟大的渺小》当中。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各位，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在山绵夜望天边。